学生，我学日语的啊。近段时间经常失眠，就是觉得压力比较大吧。我们学语言的嘛，压力很大。然后到大学的时候，重新开始一门新的语言，我学的是日语嘛，然后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 月色正朦胧，雨清风把酒相送。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哼最清风，越想的花儿都入梦，只要那夜来 也爱那夜的歌唱，更爱那怀满的梦，拥抱着夜来香， 吻着夜来香， 夜来香， 这里是夜歌，五周同和你在一起。 直不说，你总是微笑的，你总是不开口，世界被你掌握。世界是座宁静的宇宙，今晚的天空有一颗流星划过，在预言着什么，在无声之中你拉起了我的手，在闪烁，你怎么说？ 这是梁静茹的纯真。我们每个人对这两个字都有不同的感受，而我总会觉得那是一种虚伪，那都是装出来的。真正的纯真是无法言表的，也许在眼神相碰的刹那它才会出现，而随即它会被现实所吞没。 在无声之中你拉起了我的手，我怎么感觉整个黑夜在震动，耳朵里我听到了心跳的节奏， 小薇愁什么呢？

些温暖能不言，渐渐 让我体 验。啊，我是学会计的，晚上的时候每天上完课回到宿舍，先打开电脑，然后会看一些查收一些邮件，然后还会就是下一些歌，一般就考试前难以入眠，其他时候没什么。就业会经常想呢，大一的时候倒不怎么想，大二了就该想了，还是想的比较现实一些，先是眼前的事情，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把该培养的能力全部培养好了，然后就也没有太担心。我觉得我在一直一直在进步，我身边有特别好的朋友，他们都特别帮助我。 Another day is gone, I'm still all alone. How could this be? You're not here with me. You never said goodbye. Someone tell me why.Go and leave my world so cold. 在彼此心里面。不抱歉，不告别，用沉默画上句点。若逃不过思念，把泪藏在梦里面，不去想，不去猜，不闯越那个人是谁。如果相爱过程感觉时间真完全，我想我要我喜我悲，只见你沉默一对。如果那个人你不理，寂寞的空位，我怕我等我爱我恨，你可以都听不见，无所谓。 有些事情你无法忘记，但最后你还是决定放弃。可你不知道，唱歌的人是不会老的，没有留你并不代表放弃。我该如何让你不离开呢？ 千年万年以前，天上掉下了苦苦竟成现实，只等双眼看你的忧愁，总是那么的无奈，你忘记是否我的 尘埃，你早已不知道飞燕不再来。无声无息的你，我终于明白，静静悄悄地走，再让地下埋。无力轻声随着岁